好啦，翻嚟啊，第二节呢个星期二得到，咁啊，我哋嗰、那个关注对象啦吓，继续系呢个本土派双王吓，即系而家选拆咗啦，系呢个黄毓民加双秃， 系 咁咧，双秃之间咧有一个秃就唔见咗，咁呢排可能都冇唔系好关佢事啦， 系啊，冇错，即系唔关你事， 俾避风头先， 系嘛， 唔使避风头就唔关你事， 你俾人哋当你隔粒底毛啊，可有可无系嘛，有你喺度同冇。你喺度冇分別噶嘛，系咪先？ 咁所以唔会自己冲个头出嚟。 要人冇人，要钱冇钱，又冇政治能量，又冇选票。咁你其实你自己自视过， 又冇头发， 系啦。 最紧要呢样嘢系嘛？即系我哋唔系成日话针对啲人冇头发。问题咧，你唔好走嚟诋毁欧瑞强啊！系咪？你明明就成个梅启明，你又话你自似自己似欧瑞强，屌你老尾！喂，你有冇擘大？嗰、那個對眼望一望塊鏡嘅個鏡，係咪先？咁嘅大話講得出嚟嘅，咁樣喺度嚴重污蔑歐瑞強。 係啦， 雖然歐瑞強都唔係咩好人嚇，但係咧你唔能夠咁做噶嘛。你嘅樣你只能夠同梅啟明差唔多，係嘛？講真，我都覺得有少少詆毀咗梅啟明。雖然係一個冚家產嚇、啊，一世人就係食個妹。系嘛？跟住同个老母， 你错啦，唔好食，唔好食个妹，系食老母啫。 食老母，个老母俾佢照顾埋。 系啦，一个个梅艳芳山水喉，个老母都要俾。 咁即食佢阿妹咯，有乜分别咧？佢老点 同佢老母比啊嘛？都系。 我呢个间接嘅，因为佢每个月120,000啊嘛，而家梅艳芳阿妈唔制啊嘛，要打官司啊嘛。 我输咗啦。 佢继续打嘅，我谂佢打到佢死嗰日嘅。 阿梅妈有120命嘅梅妈， 系啊，因为佢个人比较执着， 好捻健康嘅， 吓、啊、有就终身成就就系为咗呢件事。 你知唔知咧？ 同秋菊打官司一样， 嗰阵时睇僵尸先生，人啊就系、是、死唔断气嗰下咧就会变成僵尸啦。所以咧，月圆之夜有大肚婆经过或者黑猫跳过，阿梅妈就变咗僵尸噶啦吓。咁、啊、我哋咧要讲翻呢个叶普成咧嗱，呢个秃头嘅双秃之一嘅陈文根就冇角色啦，因为唔关佢事，其实都关佢事嘅。因为咧而家芒果佬出招嗱、啊，我哋认定咗系芒果佬出招，就唆使呢个仇斯达就梗系搞搞佢啦。因为你老实讲啊。你手上揸嘅材料，梗系喺内部嘅人先知噶嘛，唔会你同我嗱，所以我哋讲唔到啲乜嘢，因为我哋唔系里面嘅人啊嘛，我哋唔知道点造假啦，我哋知唔知佢内部点样讲啦？但系我哋其实作为局外人咧，估到嘅，从佢以往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叫做咧所作所为，其实黄杨达不嬲都系咁扑街噶啦，系咪？佢哋觉得自己好捻叻噶嘛，系咪？咁咪所以做呢啲嘢咯，一脚踢开你，觉得可以搞，觉得可以唔使靠你芒果佬，老实 横掂你山水。 是啊、但是他们戆撚鳩嘛。老实讲啊，芒果佬之所以山水喉，都是因为你的表现不得啫，佢系冇希望啊嘛。既然冇希望，他仲玩落做咩啊？系咪先？跟住啦，佢哋就即系梗系全面攻击芒果佬。喂，芒果佬系你最终俾钱你嗰个嚟噶嘛？即系话咧，直接俾系30,000啫。但系间接咧，喂，芒果佬好多支持者系因为芒果佬而爱屋及乌支持你噶嘛？系咪先？你好多捐款系来自芒果佬嘅支持者噶嘛？佢一话同你反台，话你系反骨仔，喂，你真系唔使旨意再有嗰啲钱支持啦。 反骨仔就反骨仔，黐线佬系黐线佬。 系啊，咁老实讲啊，陈云督数督到话90,000，第一有咩有90,000支持佢货金系嘛？ 90,000几， 唔系话万几人睇， 万九万几， 90,000几货金，万几人睇。 如果万几人睇咧，照翻个热血个方程式除翻，即系有500几人咯。 差唔多， 差唔多下咯，系咯，即系500至600到咯。 好简单啫嘛，如果你陈文根系有呢个标数嘅，你喺芒果佬就从来都有啦，从来都冇。仲要拍住梁锦祥，久不久， 佢拍梁锦祥先人听咋， 系啊， 佢自己冇人听噶。佢装完身得1,000人听噶咋，1,000人已经多咗啦，因为芒果佬啊，爱屋及乌嗰啲听众支持芒果佬，听埋你个光头佬咋。呢、這个肯定系咁样啊，系咪先？所以好明显佢睇出咧，其实钱不嬲都揸喺芒果佬手上噶啦。早一排我哋有分析过啦，我哋就系话，如果佢哋真系双方真系分家，最终就系芒果佬胜利，因为咧钱始终喺佢嗰边。 系 佢净系 YouTube， 你见到佢嘅 YouTube 系收入系足以养起佢嘅。 仲有海外捐款咧， 加埋海外捐款，所以咧佢系有钱。 月费 调翻转头啦，鸠达你嗰边咧要人咧，人才有嘅，但系冇钱。 嗱，因为咧佢哋嗰边好多设计咧，你见到喂芒果佬一离开咗，冇咗一班热狗咧，佢啲美术设计又好差啊，各方面嗱，你哋有听我哋嘅啱今日下昼出嘅就系、是、芒向编辑部，因为佢哋咧系有人喺入边或者直接系认识一啲热狗，咁所以咧佢有啲嘢会比我哋清楚好多嘅。 其实而家都唔争钱，不过芒果佬山水后觉得冇希望， 佢冇新钱， 但唔肯俾钱出嚟， 系啊，因为冇新钱啊， 因为佢自己揞唔到啦嘛，得噶啦嘛， 系啊，钱去咗佢嗰度，佢会揞翻出嚟噶嘛，佢之后会每个月拗到芒果佬几多，咪攞翻部分出嚟派咯，佢唔会派晒噶嘛，佢自己要袋噶嘛，譬如啱芒果佬嗰边拗到十万八万翻嚟，佢自己可能袋六万，诶攞翻三几几嘢出嚟，你同我谂掂佢套啊，边个全部免费做噶嘛，但系而家条数冇捻咗啦嘛，佢唔会接揞自己钱噶，所以咧我谂嚟紧热血公民可能都唔搞，即系咧热血时报可能都唔搞噶啦，个个要贴钱落去又冇收入，喂你而且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啦嘛，你去 sell 人广告的时候就话自己八十亿人 online 系嘛，屌你！全 咩万人台啊嘛，叫做 唔系咯，全宇宙嘅地球人， 佢系揸住个 view 数，佢万人嘅节目真系拗广告嘅，佢而家得翻几百嘅，你就搞唔掂啊！呢条尾数佢卖唔捻到尾 嘅，系啊，可能人 一督爆咗，一督爆咗， 可能会告佢噶嘛，即系啲广告客户系嘛，即系好似无视咁样吓，啲广告客户，你话俾佢听有二十点嘅，点解得十几点嘅兰花结嘅？ 就算唔告都好啦，可能会踢契咧。 唔出奇，踢就踢鸠硬噶啦吓，睇下有冇机会攞翻啲赔偿嘅啫。喂，做生意都唔系开善堂噶嘛，同你好地地啫，翻咗面就同你讲法律噶啦嘛。 系啊，所以一铺即系黄毓民真系清党，连佢哋连根拔起系冇晒噶。你哋围炉取暖系冇意思啊！一个黄杨达，一个影响黄杨达下半世嘅生计。因为咧，郑松泰仲教紧书，都仲有得捞，但系黄杨达呢个朵特实在太臭， 系好臭，臭到不得了。咁佢我谂好难喺香港立足嘅，你话去提度可能人哋唔知啊。 所以佢咪有个方舟计划啦，冇筹钱噶。 嗰个方舟就系佢自己上嘅， 系啊，佢两公婆咯，所以咪夹埋系咁，你叫你捐钱咯。 唔系净系两公婆嘅，动物都可以带啲一公一乸上船嘅，但其他人就唔会带你上船噶啦， 系咪啊？所以佢咪有个热血方舟计划咯，方舟咪啊逃离香港咯，喺海外建国咯，佢而家走号系，跟住叫你人捐钱噶嘛，大佬啊！是咪先？啊，方舟计划啊，海外建国本身咧，陈文就网上建国唔掂噶，网上建国即系唔使钱。喂，海外 我咪塞五百亿俾你啦， 系咪啊？ 系咪？ 海外建国咁咪有钱咯？啊，谂通晒噶啦。不过而家黄毓民一 Q 真系连 俾佢破咗法啦，俾佢俾芒果佬破咗法噶啦。 但而家最大镬嗰个叫做郑松泰，你俾人咁样抖一段带出，抖一段声带出， 佢唔大镬嘅，你起码搵多三年前，你 DQ 我未必 DQ 到你，我搵多三年前， 好难讲喎。嗱，因为咧本身你呢个郑松泰咧，坦白讲，大家有睇报纸知道啦。好多份报纸咧都几偏袒呢个郑松泰嘅，佢做咗测试咧，报纸好少踩佢嘅， 因为 好少负面踩佢。 因为有啲咧，好多其实记者咧都系本土派， 年轻啲记者都系掰本土派嘅。 但系你而家你讲咗我其实唔系本土派啊嘛，段录音讲， 你唔单止唔系，你唔单止 伪本土， 你同呢个梁友 friend 咧，只系因为市场需要，你系呃鸠出边啲人，包括 佢讲埋扮 嗰日报嘅记者， 佢讲埋扮 friend 啊。 扮本土派 系啦，因为 我同你扮 friend， 所以咧就当埋我系本土派。 系今日咧好明显噶， 唔系佢惊人当佢系本土派，佢啲人蠢啊，啲人白痴啊嘛。 嗰句 说 话 啊嘛， 嗰句说话咧，其实讲出边啲市民，佢其实咧，我 get 到佢意思嘅，佢系惊出边啲市民以为我同梁游系同一只型号嘅本土派，佢其实系想咁讲，佢系要同佢哋划清界线，但系。在苹果日报里面的本土派记者是掰梁游，而见到你跟他 friend 就觉得你都不是芒果佬或者黄杨达那些冚家产。但是而家发觉咗，原来你系同黄杨达、黄毓民一样咁嘅冚家产，仔系搞喂对付青年新政，又或者点样？喂，青年新政咧，你睇翻，你当佢戆鸠好乜嘢都好，佢起码嗰个叫做咧 个出发点纯洁啲， 仲有其次鲜明啊， 系其次鲜明，唔系佢哋出发点纯洁啲噶，就算佢哋俾人 DQ 咗，佢哋都有出嚟搞少少嘅咁样咩宣传啊，街站都有仲出嚟摆，你其他人已经冇咗嗰回事啦，系咪？梁友啊，仲早一排仲出嚟摆街站噶， 系啊， 我见到佢即系网上见到啦，我自己喺街度见唔到啦， 即系梁天琪。你阿黄台阳，你话佢蛊惑都好啦，但系其实都相对比你哋啲人正派，因为系咁就咁， 系即系佢哋系戆鸠啫，就唔系啲嗰啲阴险小。 即系佢哋咧，就始终系后生，又冇咁多社会经验，冇咁多中招，咁咧佢就冇咁大奸大恶嘅， 系冇咁冇即系容易受人哋煽动，同埋咧就疏于戆鸠。你见到好明显啲嘢系戆鸠嘅，讲出嚟系嘛？不过戆鸠得嚟，人哋觉得咧，你有团火，咁咪吸咗一班支持者咁解咯。 所以黄毓民好叻，打几手牌 ，A 队、B 队、C 队。嗱，你呢次一清党，所谓八大院校有六间院校啊，归边企黄毓民，即系嗰啲所谓 本土庄， 全部有六间院校啊，中大、港大、岭大、理大、浸大，全部。支持黄毓民，后生仔你话冇咩？人哋咪动员都有咯。喺呢一件事上高，跟住你逼到一百毛啊！本身系同偏向呢个热狗嘅，尤其嗰个常盘咩盘菜形子，你清算佢，又企得埋去。 唔系你成日搞到盘菜形子，几乎冇咗代言人做啊嘛。 系啊，佢嗰阵时系热狗嚟嘅，但后屘就唔知点讲错啲乜嘢，就得罪温热狗，就俾佢哋追杀。 去到佢代言嗰个商品嗰度间公司度嘈佢， 系咯， 令到佢几乎冇咗。咁咧，亦都令到好多嘅年青人直头。上你屋企，包括寻日嗰段录音，佢竟然有一个人话我同你唔啱，佢就知道我老公做乜嘢，就发动啲人咧，就去我老公咧间公司度搞， 系 一咁卵扑街嘅，系咪啊？做嘢做到真系嘅，我话啦，成日祸不及妻儿，只要得罪你。而家仲有一样嘢， 唔系佢二九不嬲都咁做噶啦。嗰阵时赵善轩，佢哋咪搞鸠赵善轩咯。 吓，而呢班所谓热狗，佢哋嘅哪吒手段最扑街，最扑街。佢哋话热血凤凰计划，咁咧就吸咗好多咧就坐监或者而家打紧官司嘅人就埋嚟。佢话佢帮你，咁你既然帮我，咁我系咪将我自己做过嘅嘢任何彻底地话咗俾你听啊？即系等于呢啲人有痛脚喺佢手，随时爆你大镬，你唔敢走。 哦， 佢对法国佬都系，不过法国佬当你臭死，第二佢就建案完咗。 嗯， 所以佢当你臭死，所以陈秀慧讲到话，法国佬嗱唔怕到老实讲，你好多嘢喺我度，我哋人正直咋，屌你唔爆你啫，其实即系变相恐吓，系咪？而家呢个热血凤凰计划都同一道理。 哦，即系掌握咗啲黑材料，将来就方便我嚟搞鸠人系嘛？ 系啦，因为你哋走嚟求助我啊嘛，我而家帮你啊嘛，咁唔好忘记，跟住咧就帮你科金啊嘛，科金俾你佢抽三成。 实际条数有几多都冇人知。 系啦，跟住我抽三成 入去讲， 然后你得到钱啦，你仲要将你自己犯过所有嘅麻捻犯嘢话俾佢听，佢咪即系等于你家材料喺晒我度咯？佢仲卑鄙过梁振英，梁振英屌你老母臭閪都要揾中联办帮手，佢就唔捻需要，一鸠氹晒你落屎坑。 有啊，佢有一样嘢中联办帮手啊，就系、是、影李嘉诚嗰两张 相。系啦，冇错， 嗰两张相绝对系中联办提供俾佢嘅，冇可能任何。一个角度，我哋成日去中联办示威嘅人都知捻到，冇可能嗰个角度影到李嘉诚嘅，一定系由中联办 里面 特登影捻咗相自己交俾你《热血时报》，所以咧佢收咗嗰189万狗仔队嗰啲钱啊，其实系斗领都冇出过，甚至乎啊嗰两张相啊，中联办仲要私人醒五皮嘢俾佢，嗱你帮我登出嚟啊嗱。肯定是咁样样嘅，我觉得 特登扇俾你咯，因为要造成李嘉诚屌你老母支持梁振英， 支持林郑， 支持林 郑，林郑咯，屌你老尾未扇张相俾你咯， 冇错。 哇，咁捻样食咗189万蒙羊达，所以真系大亨啫，大亨，佢冇捻改错嘅。 唔系你谂下都知道咧，我想问下咁多，即系你哋身边，我谂啊冇乜热狗听我呢个节目嘅，但系如果你有热狗朋友咧，你问佢一句啫，你哋。出世到而家食过几多餐龙虾刺身？我想问一下， 我都夠膽講五隻手指數唔曬，因為貴唔捨得食。就算我一喂一口牌，我夠膽推一萬，但係咧食嘅龍蝦刺身幾千銀，我就真係唔捨得。 所以咧，芒果佬都可能食飛啊，冇食過幾多餐。 我夠膽講啊，芒果佬啊，由佢出世到而家66歲啊，佢都唔會食超過10餐龍蝦刺身。 嚇，要自己俾錢嘅話， 自己俾錢嘅話，但係我見到夠大佢哋兩公婆食龍蝦刺身 咧，清清地 係非常之多嘅，起碼有5-6次，我見過擺上網喺唔同地方都話要食龍蝦刺身。 係咪旅遊康共嗰陣時？ 冇錯啦，去台灣食過一次。我想只要大家作為一個所有聽眾，你去問下身邊嘅熱狗朋友食過幾多次龍蝦刺身。呢个好简单嘅问题，系咪？唔系食你嘅，有捻所谓咩？啲网友咁捻蠢系嘛？嗰啲叫支持者咁鸠蠢，唔食就笨啦，系嘛？梗系食得刁钻啲啦。 呢啲咪叫冤枉嚟瘟疫去啊？ 唔系瘟疫去，享受去，享受几时几时有瘟疫去 啊？佢享受人哋俾佢奉献啊嘛。 系啦， 好似教会嗰啲咧零舍豪噶，嗰啲因为教友奉献俾佢。 系啊，好似一矿宝攞几捻富贵，你哋奉献俾我噶嘛？ 咪系咯， 我使你嘅啫嘛，住你噶嘛，食。你噶嘛， 咪系咯，就系咁解啫嘛。 啊，仲要你咁捻蠢，我叫你做乜你做乜啊嘛。 系啊， 系咪啊？ 咁啊，陈日君好好多，咁啊，陈日君至少自己系扫地。 哇，陈日君唔同啊，陈日君呢啲真正牧者嚟啊嘛。 系啊，佢食都系佢食都系食黎智英嘅啫，系咪啊？即系黎智英养起咗佢噶嘛。 咁佢就算唔养嗰度都好， 佢唔使， 佢唔系嗰啲物质生活嘅人啊嘛。 唔系，佢唔需要嘅，因为呢、這个天主教咧系食呢个罗马天主教总 佢食总坛嘅，唔系食出边嘅。 呢啲唔系你捐钱咧，就唔会到佢嗰度嘅。 两件事，屌你老母，我师弟又捐俾你啊嘛。 我师弟冇所谓嘅， 粮啊归粮啊嘛。 你见到佢嗰个叫做咧生活嘅嗰个咧，佢都唔系好重视物质嗰种人。你见呢个陈日君系嘛？就矿保罗唔同嘛，又要马场，又要食好嘢，又要靓车接送噶嘛， 又要住豪宅噶嘛，又要住半山， 系嘛？ 啊，点同咧？ 一样嘅，即系咧，你见到鸠达咧，嗱，以前咧个叫做。我哋成日都讲啊，招友传系嘛？呢个叫做神青龙教教嘅至尊啊，叫师尊，因为教主叫无云龙，但系呢个无云龙咧，其实系一个人头嚟嘅 keeper 嚟嘅啫，真正话事就系师尊，就系、是、呢个招友传。咁招友传咧，据说有40亿身家，当年喺十几年前死嗰阵时咧，有40亿身家，佢有过百部的士，仲有好多豪宅，咁俾咗啲二奶三奶咧吓，最后三奶。承继咗啲大部分遗产啦吓，咁你谂下啦，佢哋嗰啲教众靠啲咩揾食啊？青龙教吓、啊，大家如果有上去，你哋如果 Google 一下就知道啦。青龙教咧就系氹啲女嗰啲女信徒出去做鸡，男嘅做马夫，而赚到钱啊奉献俾个教 吓、啊。而啲公民咩样？ 差唔多啦，冇乜分别啦。 屌你老味，你拍。 所以我当时我咪话咯，佢系青龙教加亮碧斯嘛，不过就冇人哋咁成功，系嘛？ 唔系，佢系咁嘅，佢基本上系几样嘢沟埋一齐，但系佢算系沟得好嘅，我觉得。 佢个包装系佢个包装 唔错， 系以政治嚟做包装。 嗱，佢几样嘢沟得唔？佢几样嘢嘅，佢个模式啊，商业模式啊， 系 完全系几样嘢加埋嘅。第一。就是剛才所讲的一些类似邪教的物体。 是邪教的宣洗脑方式。 是用来控制一些人的。 是。 第二呢就是一些传销搭埋呢、這个那些即是叫做什么新纪元的课程啊。 是。 那类的东西他就利用那些一层一层的关系呢。 同埋他呢是识得即是好识得笼络一些美术啦艺狗艺术那班的。跟住呢他们的字 design 好靓的。他令到呢即当时熱狗是兴起呢是因为他令到 人觉 得你身为熱狗是型。 你看一样嘢比较就知啦。你都系熱狗个网站，同埋老萧嗰边嗰啲网站比一比， 争得远啦，争得远。老萧俾钱俾多10倍钱都搞唔到咁靓嘅， 完全唔得。佢哋就算做 My Radio 都唔得 ，My Radio 系 My Radio 差到不得了啦。嗱，今集嗰个芒向编辑部真系批评咗佢哋啦，完全系冇美术嘅人才嘅，全部好捻核突嘅。系嘛？因为佢哋系属佢哋嗰边噶嘛，系嘛？喂，不过讲开题外话，就系、是、呢个芒向编辑部咧，嗱，佢哋咧好多时候佢哋好多丰富嘅资料，不过咧就碍于可能即系大家人多，因为你一句我一句，又成日会答到声，同埋嗰个环境唔系即系录出嚟嘅效果唔系太好啦。但系最紧要佢哋嗰个叫做咧，内容方面咧，有时唔系好到肉，讲到咁上下咧就跳咗去第二度。 即系唔够深入。一个节，如果你讲一个话题，讲到最尽为止，讲到好深入，咁你起码喺方面咧发挥到最大影响力啊！即系讲嗰个话题啊，讲到最深入为止，我觉得咁样就会好啲咯。 即系数芒果都数捻到佢尽为止。 唔系，我哋将我哋知道嘅讲出嚟。 你去得好尽噶咯， 我哋将我哋知道嘅讲出嚟啫。即系 系啊，即系我哋真系知心教徒嘛。 系啊，喂，佢哋讲嘅嘢，喂，芒果佬喺节目里面讲嘅嘢，我哋全文都记得噶。佢系一讲到钱啊，好捻多钱噶，讲到钱。 唔系佢好紧张钱噶， 紧张到不得了噶。 所以我都觉得佢好捻大方，因为使喺黄杨大嗰度，起码有几百万计条数。 打劫红毛鬼，进贡法兰西啊嘛， 吓、啊，真系冇办法。以前烧肉，屌你老母，啲老师找数几分张单。而家扑街，你屌你老 烧猪， 烧猪。而家你屌你老乜，你啊，喂，三万蚊，老师都冇咁大方，得出两万啫。你啊，三万蚊包括节目，做任何嘢计佢数，做年销啲钱啊，屌你全部勾搭落袋，出书嘅就一年找数，跟住出嚟选举，屌你老乜都费卵事筹款，屌你老乜所有五万蚊按金你全部俾晒到而家，啊，屌你坐呢度戆鸠，一借冇佢回去， 即系芒果佬遇到行家喎。 系啊， 我头先嗰句嘢咪啱咯。 系咯，遇着冇皮柴喎。 系咯， 喂，佢依个俾佢青出于蓝，依个勾搭系咪先？ 系咪啊？ 真系青出于蓝。 以前黄毓民，屌你老母就借呢个社民连个名筹钱，跟住落晒落自己袋。而家佢又想办法筹钱，屌你老母就俾捻咗勾搭落袋。哇，真系！ 我觉得好伟大， 真系伟大，真系。 咪就伟大，因为咧，坦白讲，黄毓民可能喺黄杨达身上咧望到自己嘅影子，觉得。呢、這个咧系佢嘅传人，因为好多人都似佢嘛，系嘛？ 反骨一样， 反骨都同佢差唔多，系咪？咁所以咧，佢系过将佢衣钵传晒俾佢，但系呢个黄杨达冇办法啦，咬完呢、這个咬嗰、那个啦，佢都系不即系唔会甘于咧系屈服喺人哋之下嘅。 佢系蝎子性格啊？ 唔系，佢嗰种唔系蝎子，佢系嗱老师嗰啲就系蝎子，佢就唔系。佢咧，你见到佢咧，佢系要即系点讲？佢系要青黄青帝嗰只嘅。其实佢三国都系嗰种嗰只型号。 因为佢个名叫皇上，嗰、那个叫皇后。 系啊， 你系教主啫。 系啊， 你明唔明啊？佢到最后尾，佢自己都觉得我后生，时间喺我呢边，我动员能力强过你，所以我赢。但系因为呢个人。唔够根深蒂固， 唔够老练， 系啦。你同黄毓民仲有一段距离，包括你呢个陈文根，因为陈文根即系佢自己系对唔住，唔系陈文根，因为佢自己掹捻咗自己条根，所以佢陈文啫。屌你老咩，你系太假，你自己阉咗自己添。 唔系芒果佬咧，以前每次嗰啲叫做周年庆咧，佢一定出嚟唱歌， 把根留住， 把根留住啦。佢话咧，因为咧佢身边好多太假啊嘛，好多人中意。唱呢首歌嘛，系嘛？ 但系陈文根直头连自己将条筋唔捻要吓、啊，所以由呢一点就睇咗佢同阿芒果佬嘅分别。芒果佬老年见得世面多，佢睇计咗你盘数。当你用完咗，既然已经唔能够五居都当选嘅话，一个反身算数啦。点知你班捻样唔醒目，仲咬住佢唔放，跟住佢就放狗， 系 拉闸。 佢放下得一隻狗啊，仲要冇出声嘅只无声狗。 最大问题就系佢中捻咗人喺你身边，你唔知道。当你一反台，嗰啲人就将你成个热血重心、所有嘅录音或者你督数嘅证据，屌你老母一下就爆俾仇斯达。仇斯达咧系一个口齿非常伶俐、脑筋转得非常快。我唔识佢，以前冇听佢做节目，但系睇呢两次。流即系屌你老母啤哩妈，即系行埋一边，屌你老母争十皮。我话俾你听，即系听一个节目讲粗讲到咁流利，屌人屌得咁卵兴高采烈，有节奏嚟屌嘅，即系冇即系舍佢其谁，即系甘拜下风，一夜攞你命，将所有嘅重点好简单啫嘛。你同我讲话 server 问题，佢讲落嗰个，你咪交数咯。佢唔会俾你转移咗个焦点。你热狗搬好卵多出嚟，佢都同你讲。 嗯 你交數。 我只是讲呢条數，我只是讲你现场嗰条，现场即时观看嗰条數啫。我唔系讲紧你有几多流量，我唔系讲紧你重温。 就系、是、你而家呢条數假，我就一刀插入嚟。即使佢而家搞啊呢个录音，搞呢个郑重，但佢都系讲嗰句说话，你当人哋白痴。跟住佢就搞啊黄杨达，佢就一个讲晒，就系、是、你两张相，李嘉诚，你筹咗189万去捻咗边，跟住从来呢个热血狗仔岛系冇再出现过，你使鸠咗呢啲钱去边？三样嘢，财政。 龙虾刺身啦，边度啊？ 财政 佢都未讲到。 屌鸠选民，屌鸠选民当人白痴。第三样嘢就系你造假，三样嘢冇讲第四样嘢，咬捻咗你一个礼拜都系呢样嘢。呢、一节时间够，下次翻嚟